算什么？展开你的双手，把握你的奋斗，努力去开创生活，迎接未来灿烂闪烁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不要回头。最后才会拥有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泪水充满笑容，抛开你的担忧，迈开你的脚步，勇敢去面对坎坷，起起落落又算什么？展开你的双手，把握你的奋斗。去开创生活，迎接未来灿烂闪烁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不要回头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明天属于你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最后才会拥有。

经把自己交给你，沸腾的心，沸腾的感觉，再也不必担心一颗心放在哪里，被宠的心，全意想着你，生生世世留给你，耶耶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彭靖慧带出的《我的快乐》，许绍洋带出的《爱情倒退》，杨坤演唱的《慢慢走吧》。

我知道你的心在流泪、yeah、 回到家中你默默没有言语， 我也知道知道你不会放弃，

才开心吧，就算不期而遇。告诉自己，把你的承诺变回忆，不再放心底，就算不期而遇。 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